是苍天赐给我第一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定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免负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。人言过人间，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面对冰刀雪剑锋，与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金色的画面。做人一定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免负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。人言过人间，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。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 太阳那个爱着阳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，吕文珂演唱的《走向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桃花水》。 深情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荠菜花那一朵先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那一只仙驴，见流云你就飞进我的心里，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那一只仙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那一座正在崛起，手中的风筝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消息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灯 的山林。

想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啊啊你放心吧，兵马马